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群》，作者 T 大，第二集。 朱韵下意识回头，果然是李寻，他坐在他斜后方。待他想仔细看看的时候，上课铃响起，朱韵本能地转身面向讲台，一条走廊都静了下来。没过多久，一个中年男教师进教室，他个头不高，脑袋溜圆，来到讲台上，先冲大家笑了笑。 同学们好啊。 底下稀稀拉拉的回应。 老师好。 老师搓搓手。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岱，是应用技术一班的班主任，也是大家高等数学课程的任课老师。 张老师是显而易见的学术型，履历金光闪闪，却极其不善表达，磕磕绊绊地烘托着班级氛围。 这样吧，大家也做一遍自我介绍，让老师认识一下，也跟其他同学都熟悉熟悉。谁想先来？ 死一样的沉寂。张老师抹抹头上的汗。 那个，要不咱们还是按学号来吧。 学号？说起来，我班一号。斜后方站起来一个人，从朱韵身边晃过去。他往讲台一站，顿时显得人民教师的形象更加矮小了。朱韵定睛，这次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看他的脸了。凭良心说，有点帅，只是那头发。离得近了，朱韵看出他还喷了定型。用就用呗，你好好使呗。不，一头短发被他抓得乱七八糟，说好听点像一片荒芜的野草，难听点就是用撕了的扫帚。下面的同学包括朱韵在内，都隐隐期待着张老师的发言。张老师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只是微微一顿，很快就释然了。 啊，对了，我们班本省考生不少吧？ 啊， 很多人都开口，朱韵也跟着点头。 这位是今年的理科状元，大家还不知道呢吧？ 一个大写的 what 出现在朱韵脑海里。状元。说起来，今年放榜的时候，理科状元确实没有被报纸报道，当时他还有点奇怪，可毕竟不是自己的事儿，一想一过也就算了。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全省考生都输给这个杀马特了。朱韵有点胃疼。 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全班鸦雀无声。他黑眼圈很重，一看就是严重缺觉。张老师的话让他勉强打起一点精神。 我叫李寻。 又是那干干净净的声音，不高不低，稳妥的像是用最上好的木材在寂静的庭院里相互敲击。大家都在等着下面的发言，而他似乎没有想好下半句要说什么，思忖了几秒，然后恍然露出一个群嘲的笑容。 是今年的高考状元。 台下十几个本省考生心里不约而同飘过五个字，我是你妈哦。事实证明，话不在长，有利则行。整一轮自我介绍结束后，朱韵发现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一号选手。 你感觉怎么样？ 身旁的方淑苗小声问朱韵。 那个李寻，挺有个性的，老师不会允许他染这种颜色的头发吧？都成年人了，还搞什么叛逆啊？我妈妈从来不让我跟染发的男生来往。 那你还好。朱韵心想，换作是他母亲，看到这样的学生会直接给校长写信，呵斥不正风气。朱韵不经意地看向李寻那里，他懒散地靠在椅背上，似乎还有些困，眼皮半耷拉着，连呼吸都很慢。 但似乎这种特立独行的人到哪儿都格外引人注意，尤其是还顶着状元的名头。在自我介绍结束后的休息时间里，李寻身边聚集了几个同学，大家很客气地同他聊天，想要增进了解，可他看起来并不是很感兴趣。之后张老师又讲了一会儿，大概介绍了整个专业的课程内容以及未来的就业趋势以及科研发展方向。朱韵注意到方淑苗从自我介绍环节结束后就一直闷着头往小本子上写着什么，不时停笔蹙眉，嘴里念念有词。 那么我就先说到这儿了。 张老师终于结束了自己冗长的发言， 下面我们进行最后一项班委会选举，希望有想法的同学踊跃参与。我们先从班长位置开始选，哪位同学？ 方淑苗背得差不多了，扣上小本子，一脸严肃地举起手。见到这么快就有人配合，张老师明显也松了一口气。 这位是方淑苗同学吧？来，上前面来吧。 方淑苗落落大方地走到讲台上，清清嗓子。 大家好，我叫方淑苗，大家现在可能还不熟悉我，但没关系，以后相处的时间还长，大家可以慢慢了解。 方淑苗开始了潇潇洒洒近五分钟的演讲。 以上就是我竞选班长的发言，希望大家都能给我投出信任的一票，请大家支持我，谢谢。 班主任带头鼓掌，大家也回过神，噼里啪啦。 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想要竞选班长？ 听了方淑苗教科书办的竞选演讲，所有人都萎了。张老师连着问了几次，也没人应声。于是，方淑苗顺利上位。 班会结束之后，来一趟办公室，最好再带个同学，有一些材料要发下去。 回到座位上，朱韵给方淑苗比划了一个大拇指。 好棒啊，谢谢。对了，等下你有空吗？ 有啊， 陪我去一趟老师办公室行吗？好像要拿点东西。 朱韵点头，点到一半想起什么回头。任蛋糕从李寻自我介绍结束后就对班会全无兴趣了，一直低着头听歌。朱韵轻轻戳戳他。 干什么？ 等下我陪方淑苗去老师办公室，你一起吗？ 我为什么去？ 班会结束，教学楼门口，朱韵又问了一遍任迪，得到的还是同样的答复。 算了，我们自己去吧，他不想来就别叫他了。 终于在路口分道扬镳，朱韵看着任迪离去的身影心有戚戚，这才第一天就搞成这样，那往后四年岂不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和谐度过了？朱韵和方淑苗忙活了一下午，去食堂吃了晚饭。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在寂静的楼道里隐隐听见音乐的声音，好像是从他们的寝室里传出来的。推开寝室门，任迪抱着一把吉他坐在床上，朱韵反手关上门。 哎，你会弹吉他啊？ 任迪从他们进来后就把吉他放在一边了，听见朱韵问话随口嗯了一声。 真厉害啊，我什么乐器都不会。 还在学，弹得不好。 难得有了话题，就在朱韵打算再精进一步的时候，门被敲响了。 有人在吗？ 谁啊？ 哦，我是学生会的，问点事情。 朱韵把门打开，外面的学姐一手拿本一手拿笔，好像在记录什么。 学校让统计一下，你们寝室有信教的吗？ 朱韵回头看，方淑苗摇头。 我不信。 任迪从床上探头出来。 有什么说法吗？ 学姐有些奇怪。 说法？比如信什么教可以不上早晚自习什么的。 朱韵很想把这句话归结为任迪独特的幽默感，但看他的神情明显不是。学姐用圆珠笔搔搔脸。 这个好像没有吧，之前都没有先例。 任迪很快失去兴趣，缩回床里。朱韵忽然觉得有点好笑，转头， 那我们寝室就…… 你不信吗？ 朱韵一愣， 什么？ 学姐离他很近，指指他的领口。他低头，发现十字架的项链不知什么时候露了出来。 啊，这个。 朱韵把链子收进衣服里， 就是个装饰品而已。 学姐点点头，往下一间去了。军训开始了。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